说慢点， 开瓶马上喝。 再慢一点， 开瓶马上喝。 开瓶马上喝的就是香槟呐。 哦，这你懂法文，你知道这一定不是法文。 那果汁怎么讲？ 把了三天就要 喝啊， 把了三天就要喝。 说慢点， 摆了三天就要喝。 对，那果汁摆了三天不喝就不新鲜了， 是不是？ 哎， 嗯， 汽水怎么说？ 汽水可以摆的比较久一点。 什么？ 不是，一个 English 呢？ 说慢点， 一个 English 呢？ 再慢点， 一个礼拜之内喝。 那汽水开了瓶，一个礼拜还不喝，都变糖水了。 那很合理嘛，是不是？你再问。 牛奶怎么说？ 哎，牛奶麻烦， 麻烦吧？ 伏龙胎就不浓 啊， 伏龙胎就不浓。 说慢点， 放了太久不浓喝。 要说这法文还真是讲理啊。 对了， 你把那放了太久的汽水， 哎， 跟放了太久的牛奶， 嗯， 搅和搅和一起喝，得成酸奶了。 对，法文的酸奶就叫做 加加和一起喝。 你也会法文啊？ 谁会了？ 不过法文呢、啊，的确比较难 哦。 我只懂点皮毛， 是吧？ 我个人比较精通的是西班牙文。 还会西班牙文 ？Buenas noches, señoras y señores, queridos amigos, hace tiempo que no veis, yeah。 这听起来真蛮像的哈、啊。 什么叫很像？它真的是西班牙文问候语。 那我问你， 哎， 西班牙文 啊， 倭瓜怎么讲？ 我，你怎么一来就问那么奇怪呀？ 哎，我一来北京我就要吃家常菜， 倭瓜谁会的？ 不要让我考倒啊！ 不是，西班牙人来这边的运动员来这儿，他不会要倭瓜吃的。 哎，我会帮他点倭瓜， 倭瓜，对，我想起来有， 有吗？ 蛋饼饼是瓜的。 啊， 大米比西瓜大。 说慢点， 大米比西瓜大。 我没有比西瓜大，就是倭瓜。 对呀、啊， 那西瓜怎么说？ 一定会比倭瓜大 啊！ 一定会比倭瓜大。 说慢点， 一定会比倭瓜大。 这不是废话。好 啊， 跟西瓜差不多大的这南瓜怎么讲？ 可能是瓜一样大。 说慢点， 可能是和西瓜一样大。 不用可能，我确定。 好，行。其实真正会到咱们中国来访问参观， 嗯， 是我们亚洲的邻近国家。 亚洲邻近国家就是我们的邻居。 对，那好比方说日本 啊， 日文，对不对？ 日本讲话我没兴趣。 2008人家也要来比赛 啊， 运动员来了我们也要一视同仁嘛。 来了就是客人，这话说的也是有道理， 是不是？ 对了， 古诗词您懂吧？ 日文的古诗词那叫排句，很有水准的。 对对对。 您会？ 那咋当然。多么コトロチョヘンガ小給料の成人が今年本書今ください。 是少々待ちください吧。 強い挨拶と上院在てからやり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被他这么一学还挺典雅的啊。 是有那么一点。 教我教我教我。 现在 就这个好，有气质啊。 那咱们一句一句来。 一句一句来。 说慢点。 千万慢 啊。コトロチョヘンガ。 コトロチョヘンガ。 枯藤老树昏鸦。 啊， 小桥流诺塞进嘎， 这一句 小桥流水人家。 是啊， 可都在红袖一马库拉塞 啊， 古道西丰收马库拉塞，西游一塞萨， 夕阳西下，我听出来了。 都 join 在的格拉呀伊马斯，